啦，我嚟到节目嘅第三个部分啊，健康地球人啦，分开三个话题嚟到呢个小时咧，我哋就会集中下讲下我哋嘅心灵嘅问题。我想即刻欢迎我呢位嘅朋友吓，呢位嘅拍档就系廖一法师，你好，廖一法师， 你好，大家好。 廖一法师，我即刻急不及待咁问你，因为就等于我一样，我如果有机会今个礼拜见到你啦，我必然会问下你。喂，廖一法师啊，你对于今个礼拜咧，我哋讲得好热闹嘅全城嘅焦点啦，即系讲到譬如拍师啊、卫师啊呢啲新闻嘅时候咧，你点睇啊？咁 你又问我啊？ 嗯，我谂好多人都会 咁问。系啊，冇错，冇错，比较多人问嘅系一啲学生啦，家长啦，就佢哋系攞一个正面嘅另类嘅一个嘅叫做话思维嘅角度去探讨， 想攞一个另类思 另类嘅思维，即系譬如话佛法嘅角度去探讨呢件事情，就唔系攞话一个八卦嘅角度。 咦，我好想听下，我都真系好想听，因为喺呢一排里边，我听咗好多啊，咁啊自己心里边都谂咗一啲睇法啦。我好想听下你讲用另类嗬，我都想听下从佛法角度点睇咧。你话呢个系一个生命教育嚟噶嘛？ 其实你今日提问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之好。喺佛陀嘅教导入边咧，佢同我哋讲，佢话人，我哋人啦，一旦睇到别人做错事情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用一个咩嘅角度？咁佛陀咧就讲咗四个字， 系 啊，各位听众记得呢四个字：如履薄冰。佛陀讲如履薄冰啊，意思即系话，我哋睇到别人做错，我哋自己要同自己讲话，万一有一日，我哋喺呢个同样嘅相同嘅情形之下，我哋可能咧会做得比佢更加差，甚至乎我哋嘅反应或者我哋做嘅事情可能会同佢一样，因此我哋要好小心，我哋都会有一个咁同样嘅机会犯同样嘅过错。佛陀冇叫我哋耻笑人。亦都冇叫我哋原谅人，因为仲系凡夫嘅我哋咧，凭咩角度去原谅别人咧？凭咩角度 咧？亦都唔需要你去原谅佢嘅，其实都 即系严格嚟讲，大家都系喺十恶入边，只不过系嗰个程度不一样啫嘛，五十步同一百步嘅分别啫嘛。我哋攞一个乜嘢嘅身份话？好啦，我原谅你啦，见你讲得咁诚意啊， 咁凄凉咁样吓， 唔系咁样样嘅，反而。是用一个如履薄冰，因为用一个如履薄冰的角度呢，我们可以分享到人的那个叫做心路历程，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的那个苦，可以尝试去明白那个叫做什么叫挣扎，在一个这样的分享的过程里面，彼此都才可以得到成长，这个才叫正面。那你说乞求原谅，那我想讲了，真系乞求原谅嘅，如果佢将佢自己嘅私事攞嚟去教坏啲细路仔，咁而被公告天下，咁佢就话要同各位家长讲对唔住啫。而家系有一个不知所谓嘅涉盗者，偷咗人哋嘅嘢，然之后将佢铺晒上网，铺天盖地咁样公告晒俾所有人知。而离谱嘅系，所有嘅传媒都冇人去闹呢个不知所谓嘅涉盗者。大家仲要争相咧去传阅，咁呢个嘅动作，第一即系话你认同呢个涉盗嘅行为啦， 你好中意，你都好想睇下咯， 系啦，咁你即系认同呢个涉盗行为啦，你先至会去睇噶嘛。媒体忽略咗呢一点话，喂，边个唔啱嘅人冇俾人哋去提出嚟，但系反而咧， 而家就告紧佢啦，喺法庭上面睇。 唔知啊，即系我讲话偷人嗰、那个，偷人嘢嗰个，而家都捉唔到啊吓。但反而当事人就要受到好多叫做不必要嘅骚扰，或者系嗰个叫做我哋话原谅啊。讲真啦，一百步同五十步，原谅边个原谅边个啫？如果你问我喺呢、這个淫照事件呢嘅事情发生嘅话，真系要乞求原谅嘅。当日如果你系讲紧张柏芝小姐嘅话。佢唯一佢需要祈求原谅嘅系佢父母，系因为佢要让老人家担心啊。佢讲得非常之好啊， 或者佢丈夫嘅父母咧， 系啊，即系佢老人奶奶同埋佢自己屋家中嘅父母，因为佢要老人家担心，系嗰样嘢系为人不孝啊。系呢个系需要去祈求佢嘅自己嘅父母咧，希望你哋原谅我，系啱噶。咁但系你话我哋，唉。每一个人，边一个唔做过荒唐事，边一个唔做过错事啊？系嘛？我哋有乜嘢资格话什么什么啫？ 佢我都好同意你讲法，佢真系唔需要，我冇资格原谅佢，因为 這個真的是他個人的一件事。這 個是第一。第二，我覺得呢他們其實都很了不起的。 嗯。 原因就是說，當張小姐她說，我看回文字的報道，就說她身邊的人呢就希望去支持她啦， 啊啊， 就跟她說啊，你不要自殺啦，你都是受害者，你都是被害人啦。但他选择是用一个什么方法去面对自己 呢？他告诉他们，我不是受害者，讲得很清楚。 是因为整件事情他是真的有做过。这个是我觉得呢，所有佛弟子甚至乎不要说有没有宗教信仰，成年人乃至年轻人呢都要学习的。学习什么呢？你做了个事你要学承担。承担了，当然啦，成件事情的演绎冇话话嗰个演变到咁样，冇人会知嘅。但我哋嘅生命入面就充斥住咁多不知道或者不知所谓嘅事情，随时随地会发生嘅。好啦，当你有做如是因如是果嘅时候，我好勇敢地面对自己，我过去我真係做过。喺呢个当中，我哋唔好讲话嗰个涉道者嘅出现啦。既然你真係有做过呢个因，今日呢个果嚟到啦， 你自己就承受咗呢个果啦。 接受 是 面对，然之后放下。这个的过程呢是痛苦的，是需要时间，是去沉淀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但如果其实他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容易一点的方法呢，我们广东话叫过骨。你和我都会用到的，就是什么呢？是啊，最衰那个人偷东西，或者最衰某一个人他疏忽，如果不是就不用这样了。 我们将个责任给了第二方者了。 没错。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就好像张小姐一样。他选择的就是我要面对。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有看他的访问。 是。 不是啊，他们这样说是错的，其实我是有错的。 好好， 我是 非常之好。 我是自己真的做错了的。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讲出这个部分呢，当时我看完之后我都挺感动的，在这个位置里面。 是。 因为反而，但你问我为什么我觉得感动，我都不懂得讲，但可能是你刚才你所讲的 重点。因为他选择了说怎样面对自己，而他不将个过失赖咗人哋，佢可以选择好多方法去逃避嘅。咁呢样嘢系我哋每一个年轻人嘅，呢个亦都系我哋同啲学生啊，或者同啲家长啊，去做一个探讨嘅时候话，我哋应该引领嗰啲嘅年轻人往呢个方向去睇件事，唔好攞个八卦好奇去睇呢件事。毕竟话你哋嘅偶像，原来佢有一个令我哋觉得好骄傲嘅一面，就系话佢做错咗啦，但系佢愿意咧接受。面对承担，然之后放下。咁无论系阿娇，或者系呢个其他嘅年轻嘅偶像们，希望大家唔系就系年轻嘅偶像们嘅，我哋每一个人都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咧，都会经历呢啲嘢嘅。问题就系话，有冇一个人可以咁样起身面对大众去讲话，我错啦。 系 唔好讲话面对大众啦，面对翻我哋一个人同佢讲话对唔住啦。 好困难， 我哋未必肯 嘅。系啊，绝对系。即系你，所以头先你讲，当然好多人睇完呢啲访问，或者系譬如可能你讲紧好似卫斯呢个 case 咁啦，好多人都讲佢好多自己嘅意见啦。咁但系我觉得你嘅意见唔系太重要噶，即系我个人嘅意见唔系太重要。我相信最重要系佢自己心里边咧，其实点样帮自己度过呢一关，然后跟住点样去能够重新再做一个喺佢嘅喺佢人生里边咧。做一个佢做一个有意思嘅人啦， 同埋即系，既然有佢哋有段时间沉淀落嚟啦，而家佢哋觉得需要用另一个方法去面对自己，咁而喺呢个当中，佢透过媒体去倾诉佢自己嘅心路历程。我希望大众唔好去为佢哋铺上一个话啊，佢要复出啊，佢要什么什么啊。点解你要咁样去打压别人呢？ 系 点解唔用一个支持正面嘅心态啫？喂，我同你都会有一日做错事噶。当你要乞求话，喂，我想有一个机会起身嘅时候，你有冇俾个人支持啊？如果你想自己，喂，我哋冇一个人够胆讲话，我唔需要嗰日噶噃。既然系咁嘅话，点解我哋唔先去学习？俾一个支持嘅力量俾人咧， 不过当然啦，人嘅说话咧，好似利剑一样啦，佢讲啲咩咧，都可以刺中我哋嘅胸膛，都令我哋会辛苦啦，会中得好硬啦。咁所以今日啊，廖法师，我好中意你讲呢个题目啊，叫百风吹不动系咪？ 百风吹不动。 咁我觉得真系啊，我哋身边有好多嘢咧，我哋都好难听嘅，我哋要点样去吸收呢啲所谓嘅说话咧？咁一阵我哋都要有啲定力先得。翻转头我就讲百风吹得动，譬如我咁重，系咪都吹唔起？系咪都吹唔起？应该都。OK 我想我刚才廖一法师就说了，我们会讲这个八风吹不动界，我即刻想起啦，不知道是不是跟信心有关，如果真的跟信心有关，你就回应到今个礼拜啦，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所讲啦，信心是比黄金是重要的，应该是两样东西来的，是不是？你们两个不是互相呼应的，是不是？八风吹不动讲什么的？ 当我哋睇透咧世间嘅事情嘅时候咧，我哋嘅人比较容易咧定落嚟，而不受外界嘅影响，比较容易些少咯。 嗯，咁我觉得呢个话题好好、啊、其实任何人都啱听，有时我自己都会成日都觉得系左右摆。譬如话，我觉得呢句说话好啲，嗰句说话冇咁好。啲朋友或者同事讲多两，可唔系喎，系、啊、你讲得啱喎、啊，咁样啦，或者对自己嘅价值咧，都会因为人哋所讲嘅嘢有所动摇噶。 系、嗯、啊，因为讲呢，其实点解话有呢个叫八风呢，即係八种唔同嘅风向、嗯、吹埋嚟呢，我哋都要好定当。咁係边八种呢，咁样咁就係讲緊话先介绍一个故仔俾大家听先啦。呢个典故其实可能好多人已经听过啦，就係讲緊苏东坡。咁佢苏东坡一路以嚟呢都有跟一位禅师呢去学佛啦、啊、集禅啦、啊、咁样嘅。咁有一天苏东坡呢自己静坐打坐落嚟之后呢，佢觉得我觉得自己功夫到啦，有少少小成就。 有成就啦。 係佢个样 叫松毛同埋松毛啦，应该 係。係啦，佢就叫佢个家仆嚟。嚟我写个字条俾你，你同我送俾我个禅师。等佢知道呢我呢排个功夫到位啦已经。 到家。 係。咁所以呢家仆就嗱嗱声呢就照苏东坡嘅意思啦。 係老爷。 将嗰个嘅信息呢送过去俾禅师啦。禅师喺对面江收到，一睇哦，原来咧苏东坡就写住八风吹不动，即系话自己嘅定力到啦已经。禅师就笑笑口话：家仆你唔好走住，我写翻几个字俾你，你攞去俾翻你家主人啦。好，家仆就攞咗个字条咧翻去咯。老爷。阿禅师有回信、哦， 系有回音俾你啊，有翻个回复。 冇错。苏东坡谂住啊， 一定赞我啦， 一定系啦，系嘛？呢个八风吹 一个字系劲字，禅师写俾佢， 唔系禅师就话一屁打过江啊，即系一个屁就将你打到过嚟啦，已经。果然咧，苏东坡咧就攞住呢张字条咧，匆匆忙忙咧就过江，就问呢位禅师啦，佢话你咩意思啊？ 我已经好努力， 你咪出家人讲嘢咁粗鲁嘅、我呢个修行到位啦，你咁样样你咪怀住嫉妒嘅心啦、你系怀住咩嘅心态先？ 哇，咁激嘅佢师傅嚟 嘅，咁啊禅师就话、都话你噶啦，一屁打过江、我放个屁啊，已经可以打过你呢个八风啦、你呢个八风修行到点啫？乜都冇，不如我一个屁。 当然啦，一屁其实两个字嚟嘅啫，只系 根本系冇嘢嘅添，因为你谂下放个屁， 同埋听唔到嘅根本都 乜嘢都冇咗啦。咁、大家我好想知道话呢、这个八风喺呢个东坡居士嚟讲咧，佢会觉得话嗱，我系喺一个八种嘅唔同嘅环境之下咧、我都可以抵御得到。 系 咁，当然啦。及后咧，大家咧就攞呢个八风咧，就作为我哋咧人生入边嘅座右铭。咁边八种咧咁样？哦，原来咧你遇到一个叫做话利益嘅利，好好环境嘅时候叫利啦、第二种咧就叫誉啦，名誉嘅誉嗱，你有名誉啦。第一种就是利益啦、第二种就是名誉啦、第三种就系俾人称赞嘅，即系俾人认同噶啦。 Okay. 第四种咧就系、是。快乐嘅， 哇！你而家讲紧呢啲系咪都系顺境嘢嚟嘅？好正喎， 系啊， 一定冇问题 嘅，一定冇问题。嗱，咁但系好多人喺呢个冇问题当中咧，就会飘飘然噶咯，得意忘形啊，饮醉酒啊，讲嘢乱讲嘢啊，一朝得志啊，咁样就得罪咗好多人啊，好多嘅、又或者手头顺啊，就乱用钱啊，咁样即系等等呢啲嘅。 或者我哋用钱嚟打压人啊，我够多啊， 系啊，或者系生起一个 傲，我会忍啊， 系啊，或者系生起一个傲慢嘅心，而去唔记得咗好多事情，得罪做咗好多令自己后悔嘅事情嘅噃，咁。佢唔记得咗啊！原来喺呢个顺境当中咧，人可能好难话我唔动啊。 OK， 我哋个心咧会浮动得更紧要。 即系头先你讲话八风，其中呢四风系顺境风啦，其实都会令到我哋吹得喐噶， 系咪啊？飘飘然啊， 可能咁样都会出咗好多乱子。其实咁样先会出到好多乱子都唔定啊。 系，冇错，因为一朝得志嘅人咧，就系即系个人跟住就乱噶啦，个个我慢心啊，以为世间啊个个都 拥有系佢自己噶， 冇可能唔可以冇咗佢。 我有钱。 钱，我有钱，你有冇？ 我有权力，我有地位， 系， 我有运气。 但我头先中意呢，本来我自己心里边咧就听到你话呢个顺境波、顺境风，我好希望拥有咯。咁但系你咁样讲嘅时候，我都要谂一下。 可以拥有，完全可以拥有。不过拥有嘅时候咧，我哋个心要定，你唔好喺度话啊。呢样嘢 我唔知嘅， 系会飘摇不动。 我唔知道我个心定唔定嘅，因为我未试过信得咁紧要，又有利，有利咧，有名誉咧，又俾人称赞，又有好多快乐啦。未试过， 是但一 个， 我哋是但有一样嘢，我哋都会飘飘然噶，或者好难唔会生起一个叫傲慢 嘅心 啊。 都系，你都讲得啱。 或者系轻视咗成件事情啊， 系系， 或者将自己个我放大得好紧要啊。咁个原因就系我哋唔识得用平常心对待咯。 系系， 咁 都系难噶。 难 先， 难。 我即刻谂下自己咧，呢个礼拜都有啲地方以为自己懒醒咁样，跟住好想等人嚟称赞啊，正做特登做好多机会俾人赞我噶。 哎呀，呢个刘婉芬嘅可爱嘅地方啊，佢自己识得马上反省。 我即刻睇到，所以我都唔好同你做咁好朋友，我好讨厌。 因为你懂得在这个顺境当中呢自己定下来不要那容易飘飘然呢跟住嚟个另外那四种风呢就不会打得你那么痛。 你另外那四种不是挺好的定是不是如果你这样讲。 逆境的风。 逆境风好但是怎样打呢逆境波点 第一种呢就是衰。 衰得好紧要啊衰 啊。即是譬如运气不好啊 衰 落 啊家境不济啊遭遇不济啊等等啊。第二种呢就是毁。毁坏个毁，即系你可以话一切被毁坏落嚟啦吓，前途又毁坏啦，诸如此类啦吓。第三种咧就系讲紧讥，俾人讥笑啦，俾人讽刺你。第四种咧就系苦，唔同程度，无论你系因为个情爱嘅苦，或者系失去钱财嘅苦，或者系冇咗就业，或者系俾人睇唔起等等嘅，总之你生起个苦嘅情绪啦。呢四种都系逆境入边出现嘅。 系 嗱，逆境入边话叫不动咧，大家都明白话好难。因为你咁会悲哀啊咁会觉得好似世界冧咗啊 觉得冇前景 啊会绝望啊。 会啊会。最近我听到即係有啲朋友讲啦冇一份工佢觉得人生好灰啊。同埋有早两即係早两个礼拜啦有一个唔知你嘅法师有冇留意过啦好可惜啊有一个中三嘅女学生啦就可能唔系好识同人哋交际啦亦都喺学校里面冇咩好朋友嘅。无论点佢个性格未即係唔系受佢嘅同学仔鍾意啦。咁啲人成日都笑佢丑样。弱酸啦咁样，都好可惜佢系即系自我牺牲啦。如果冇印象，我冇印象记错啦，佢就跳喺死咗嘅吓，所以我觉得。即系 需要唔需要啊？依个好小事啫。 咁但系对佢嚟讲，呢个生命里边，我一个中即系中一二嘅学生，十三岁啫，我咁样俾人笑，喺佢人生里边，佢冇经历被裁员啦，但系佢冇经历其他即系咩好大嘅咩，我哋认为好大件事，冇咗几百万，但系喺个佢嚟讲，呢个弱小嘅心灵，佢呢个系最大件事咯。 系 咁但系呢个就系因为人哋笑佢咯。咁我哋大人都会噶，大人都会因为呢啲人嘅讥笑咧，而觉得自己冇自信噶。 是啊。咁但系你头先讲呢个例子令我谂起咧，我识得一个年轻人咧，佢由细到大咧，唔知点解佢嘅人际关系都系好差嘅，啲同学仔咧都会排斥佢嘅。到后来咧，佢接触咗佛法之后，佢问我点样去，点样会咁样咧？咁我就话嗱，首先咧，你去学习点样去诵经，让自己咧嘅情绪沉淀落嚟，因为咧诵经系可以俾我哋咧唔好再谂咁多嘢，唔好将嘅事情夸大咗先。然之后咧，你学习咧，将诵经，你刚才嘅诵经当下嗰个专注与安静咧，个宁静咧，变咗一个祝福，回向俾 我啲同学， 笑你嘅同学仔，或者你嘅所谓嘅敌人， 系 呢个嘅方法系点解咧？系因为我哋要学习将自己嘅心念啊，放大， 系， 并且唔好成日觉得我有个假想敌喺度唔喜欢我，所以咧我就话，你要去做呢个啦。你做呢个回向啦，做完经你就回向俾佢哋。第二样嘢你要学习咩呢？见到人你要笑，一个几丑嘅人都好咧， 都要笑多啲。 由心内笑出嚟嘅话咧，个笑容就系灿烂嘅。 一阵间咧，听埋新闻天地先。要学习呢一种嘅灿烂咧，都系需要好多努力嘅。头先你讲话所有嘢 好容易改变到我哋嘅世界嘅。 原来都好， 即系 一笑泯恩仇，劲嘅呢个位。 好啦，我李伟凡士头先你讲开呢位钟汉生嘅故事啦，我觉得呢个小朋友嘅故事咧，唔知系咪对我哋大人嚟讲咧有啲啲嘅启示咧？因为你讲开就呢、這个即系钟汉生啦，其实可能同人际各方面嘅关系都麻麻地，成喺学校里边唔开心啦。你话佢接触咗佛法之后，佢真系好想有啲嘢可以改变一下， 可以吓。 咁你话佢真系做咗啲动作，你又教佢要笑多啲啦，哈哈哈咁啊，开心啦。 当然你唔系傻笑啦，你要笑就系话原来佢哋嚟教我点样样咧、用平常心。去看待世间嘅嘢，只不过你系比较年纪轻，你就要学习用咩叫平常心。咁、因此你要谂下，如果一日你学到呢个平常心，你日后长大，你嗰条路你容易行过别人好多倍。所以简单啲嚟讲，你可以话你认为嗰啲假想敌咧，其实系你个老师嚟嘅、其实佢系你个菩萨嚟嘅，其实佢系你个好朋友嚟嘅、必然系过去生嘅有好恩好缘嘅。不过佢试验一种我哋叫逆增上缘、即系用一个逆境方法去错你。要你在这当中学习什么叫平常心、我用这个角度给他做一个思维的切入点，你才可以说见到那些人 才会觉得有想笑一下， 你会生起一个叫做感恩心。 是你觉得对， 因为有感恩心他才笑得出。 因为如果你说帮我听这班人其实是不是都是我老师想教我，现在他都是要是好像一个练习一样，我们要讲得老土，这两个字叫试练。如果我是经常都这样想的话，那我即使对我几差的人都好，那我都容易 处理这个环境。 你一定要给一个切入点他作为一个思维的基础、 那你不是就是小老师是这样的，大人你会不会都是这样讲？ 其实大人都是这样的。 但那些大人经常都会被人害啊，即是善啊这样。但如果你说见到这个衰人都说、他是我的老师，多谢 顶礼一拜。 你想死啊你，伸只脚埋嚟啊，我已经是。即是这个很自然会这样想的。 但是我在个小朋友当中，可能即是小朋友是白纸、或者应该说 信 他很急于有个改变、所以他呢将我的说话就当是一剂药、他真的如实去做。 又会诵经啦，然后跟住又成日笑啦，系 啦。咁同埋自己将个诵经之后，佢回向俾嗰啲人啦。慢慢慢慢咧，因为佢成日笑，终于咧，佢嗰个叫死对头咧，有一日就走埋嚟问佢： 你笑咩啊？ 系啦。你究竟咩事事啊？你做咩成日笑啦？你系咪有病啊？咁头头就系挑衅嘅。 系 咁啊，佢认为系你系挑衅佢。咁但系佢当下第一个反应就系惊，惊俾人打，惊俾人哋又再嚟啦。 系 咁，但系第二个反应咧？佢就諗起霎時間就話：哦，佢係我個老師嚟嘅。咁好啦，我就同老師講說話啦。要咁就係話唔係啊，因為咧有一個人佢同我講講啲乜嘢嘢咧，咁佢就話得得得得得咁啦。 就係話要多啲笑，咁希望改變個關係。 佢冇用，佢冇依樣，冇用依樣嘢。 Okay. 而係就係佢，因為我有同佢講過嘅，之前我話你有冇发觉咧？你笑同唔笑，你系两个样嚟嘅、其实普天下嘅人都系， 系啊， 笑同唔笑系两个样嚟嘅、我话你点解唔将你好嘅样放出嚟俾人睇？咁佢咧就一个好可爱嘅小朋友嚟嘅，佢就同对方讲话：，因为我知道我样丑，咁、如果我将仲唔笑咧，我仲会仲长丑。 哦，好劲啊！佢呢个嘢， 咁 好得啊！ 咁对方咧就即刻 软化啦， 系啦， 系啊。 咁佢话咁咪从此之后就冇嘢咯，揽头劣计啦。咁因而咁咪就系咁样，咁就系咁样啦。咁不过呢个年轻人咧，从此之后咧就佢冇时间再嚟我度上堂啦，因为佢嘅社交 friend 实在太忙碌啦。 犀利啊！ 系啊，咁但系喺佢身上我系睇到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如果可以能够早啲去睇到嗰个叫做话。咩叫平常心咧？系对自己有帮助噶。 不过我觉得头先你讲呢一番说话咧，即系我即刻都谂下，如果我要套用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咧，好难嘅事，因为我哋 嗱佢坚持咗好耐噶。 但系我就会即刻俾藉口自己啦，我即刻就会谂，加啦佢咁细个，识得咩叫做即系人哋对佢唔好啊，或者甚至乎点讲咧，冇咁复杂啦， 唔系噶，因为佢哋年轻人嘅世界，佢嘅社交就系喺学校，学校嘅同学仔对佢排斥，佢嘅世界就好似冧咗啦。翻到屋企，父母又要出去工作，根本冇人可以同佢沟通。 所以其实佢个苦咧唔比大人细啦， 绝对唔会。 但我哋大人就会觉得佢嘅苦咧，相对嚟讲比大人咧系少好多。 啊，所以大人好小事嘛。 系啊，所以大人就觉得我苦好多，苦过弟弟。 唔系咁样样噶咯。但即系经过嗰个叫心路历程嗰样嘅，譬如话叫衰，如果系白风入边啦吓，毁，佢一样系又觉得而家我系一个机，俾人讥笑嗰个状态入边噶。我唔理你系话而家你系做紧一个几多岁数嘅人，俾出什么人。讥笑同我喺学校俾人讥笑 都系一样嗰种苦， 系一样噶，系冇个分别噶。咁只不过系我哋自己作为一个嘅成年人或者佢家中嘅人咧，应该用一个 叫做啊，俾个角度佢嘅思维咯，就唔好去话喂，你啲小朋友，你嗰啲苦算系咩啊？ 系系系，咁呢番说话讲，等于冇讲嘅。对于我哋嚟讲， 认真啲咯，认真啲咯。不过翻翻转头讲啊，呢个八风咧，佢系俾我哋去了解到咧，人嘅顺逆境系必然嘅。但系喺呢个当中，我哋如果识得用个平常心咧。顺境嚟，你又唔需要话 太开心， 即系太过得意忘形啊！得意忘形好容易累事。 系， 逆境到你亦都唔需要焦虑，因为永远啲嘢就系咁样高低高低噶。 我记得咧有啲朋友咧，即系我哋大家倾偈嘅时候，佢就讲：我好怕呢排咁顺嘅，好惊。 点解？ 因为觉得咁顺嘅时候咧，总有啲嘅逆境啦，就行埋你身边嘅。咁所以即系呢一班朋友， 佢好怕咁顺利。 系好怕好怕，即系佢觉得世界上冇咁顺嘅，即系佢觉得。OK， 你顺境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抱住一个开心，但你他们永远都有一个想法，就要提防提防。 就是顺境来的时候快点多做布施。 他们没有这样想，他们没有说做什么布施，不过他们就要步步为营，更加要小心。但你背后 教你自己顺境质。 是不是即是不快乐的时候，逆境的时候又说死了，即是怎么算呢？不过他们会有个心态，就是你衰得多久贴晒地了还想怎样，即是有啊， 即是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比现在更差了。 系啦， 冇嘢比而家咁差，即系而家好好啦。 系， 咁咪好好咁样去享受而家一刻，喺呢一刻入边为自己储备好咯，多多去做义工啊，多去做布施啊。你记得布施唔系讲紧钱， 系系好多样嘢可以布施。 说话啦，态度啊。 我好想松毛松翼一下都唔得，因为你成日都教一样嘢咧，就喺嗰度街度派，即系嗰啲街招啊，唔系叫街招，啲宣传单张嗰啲人咧。以前我话我 接啊嘛，你执人哋啊嘛， 系我接佢啊。同埋觉得好烦啊！咁而家咧，我会因为你每一次唔知点解咧有个阴影，好得人惊啊！ 嗰个叫种子， 有阴影。我每行过嗰啲人嘅身边嘅时候咧，我就想接都好咯，我就好似你喺我身边一样，咁我就会笑一下嘅。咁我觉得当然啦， 有冇接啊？接嗰张纸啊？ 冇接，我冇接吓。但我以前系出声接啊，嗰啲咧唔系唔接嗰个接啊。 Okay. 咁但我即係嗰次聽完你講之後咧，咁我反而係會動，即係舉起隻手嚇，唔愛啦，唔該唔愛啦，但我都會笑一下咁樣咯。咁我唔知道對方有冇覺得舒服，但係原來你頭先講種子係咪？但我就覺得有啲陰影咯。 唔係噶，你 都幾好喎。 點解？如果你係嗰個人咧，你都會覺得嗱，每一日去派單張，你要被好多人拒絕 去接佢啊， 或者用嗰個冷嘅面口， 討厭 係好難受嘅，你知唔知啊？咁由呢個難受當中，佢開始要學習就話。我当睇唔到你啲人， 佢要学习睇唔到 吓。系啊，咁你话啦，佢几难过啦。即系嗰种嘅压抑啊，或者系嗰种嘅我喂两餐啊，无论佢用乜嘢嘅方法咧，必然系会生起一个对人生起一个负面情绪。 好讨厌咯，我点好想做呢份工啊？ 冇错啦，何苦啫？咁我哋俾起码嗰一刻俾觉得，哦，世界有一种人 唔系衰得咁紧要， 虽然都有啲人好有礼貌嘅。咁系咪嗰一刻？嗰個叫嗰燦爛當中，佢覺得世界美麗啲咧。你製造一個美麗人嘅人間，你製造咗一個美麗嘅嗰一剎那， 係 俾人哋。 你講我本來覺得自己少少事，但係覺得好似做咗好大件事咁啊。 本來係咁噶，就等於有啲人話我唔知點樣去鼓勵別人。譬如話你以阿嬌要復出又好，柏芝小姐或者係慧思或者係陳冠希，我哋都應該話唔緊要啦，過去就過去啦。你想做一啲嘢嘅。你咪网上留言话啊，站起来吧，我们支持你，咁咪算咯。记得50步同100步嘅分别，我哋凭咩嘢去原谅别人啫？ 系 咁，佢而家唔系话杀人放火啊，偷呃拐骗啊嘛。佢只不过系因为佢自己成年人嘅私隐事俾人偷窃之后，即系铺天盖地咁样暴露咗出嚟。咁当然，慧思嗰度话藏毒啊嘛，咁。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机会做过错事嘅，咁俾个机会佢，如果佢明白嘅，咁我觉得我哋应该去俾个机会人哋啦。 佢要努力啦，即系我心里边即系希望佢可以努力啦。 系啊， 但系呢一方面我就喺度谂咯。头先你讲咧，嗰个八风吹不动咧，要最紧要就 系 你有个所谓嘅平常心啊。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平常心咧，我哋讲好容易好简单，但系我觉得譬如话头先你都讲啦，两方面嘅，我就以做翻即系派传单做一个例子啦。譬如当我哋喺三机旁边有啲听众听完你啲法师讲之后咧，以后喺我哋接街之会即系接嗰啲传单张时候，我哋都会学习去，唔系次次都得啦。你知好鬼逼嘅时候， 啊，系你唔该唔该，即系明唔明啊？即系都系有一个嘅难度，但系都唔紧要，我哋会尽量学习去做啦。我好相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一定会有一啲人佢觉得系想去做一啲令到人哋唔好太难受嘅事嘅。 冇错。 但系我觉得另一方面咧，嗰、那个派传单嗰个人咧、 嗯， 我都好想你提下，即系呢个只系个例子啫。 系。 我哋日日都去做一啲嘢，系令人或者嗰啲嘢，我哋得到个回报咧，系令我觉得唔舒服、讨厌嘅。咁我应该个心态系要点样咧？无论我哋 sales 同事或者有时我哋去 sell 嘢，啲人唔骚我哋啦，砰一声闩埋门。其实好简单啫，我唔好话派街招嗰个人啦。就算有时咧，嗰啲宣传电话打嚟话，嗱小姐啊，而家我哋酒店咧做咧 ，OK 啦，我够啦，我唔使啦，系啊，唔该你啊，唔好再讲啦，咁样。其实呢番说话咧都系好讨厌噶，即系踢嗰个打嚟嗰个人咧，做咩即系咁搵两餐啫？我欠你噶，系咪？咁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会遭遇到呢咁嘅问题，受嗰人好难受噶。咁佢点平常心啊？嗱，一阵间翻嚟讲下呢个部分。Okay.李法师啊，即系好老实讲啦，平常心啦，我哋成日喺个歌口都会咁讲，平常心啦，有啲咩啊咁样，唉，平常心啦，系好小事啫，唉，平常心啦，过一阵就冇嘢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受嗰个人咧，好老老实实啦。啊，点平常都好啦，心灵里面咧都会受到伤，我都系真系搵两餐啫，你使唔使对我咁恶啊？ 嗯， 大家都系搵两餐啫，你系咪一定要减我两日人工啊？吓、啊， 所以即系我哋譬如头先你讲得一个好好啊，依个例子唔系就系话做呢啲电话嘅 cold call 嘅 sell person 啊， 嗯， 所有前线嘅人咧都会嘅，或者你专系负责接投诉电话嘅人、嗯、都会面对呢样嘢，所以当我哋接受。每一份工作嗰阵时候、嗯，首先要明白你呢个工作本身嗰个嘅 特性系乜嘢， 系乜嘢先？明白咗再先。第二，嗰啲嘅语气唔好等等， 嗯、 有啲位咧，我相信你要识嘅。 系， 譬如对方话好忙，咁你哦唔打搅你啦，收线， 系 唔好去掠。 系， 咁我明白嘅，可能有啲公司咧就唔满意你用呢啲态度。 系啊，你做咩唔再同佢倾下？有啲人啊，你知唔知讲两句就得噶啦？你有冇再蠢啲嘅？你噶咁快收线？ 唔会噶啦， 好激烈我都觉得。 我知，但系因为而家嘅人佢系唔要就系唔要，而家咩嘅时势啫？ 嗯， 系嘛？咁同埋呢个亦都系。即系会赖到去另外一个嘅，我系讲嘅话，我哋去做任何嘅事情嘅时候咧、嗯，先要睇下你嘅脾性啦， 系咪啱你自己啊？ 系，咁当然你会同我讲话、嗯，喂，冇得拣啊嘛， 我唔系天生出嚟俾人闹， 冇得 拣 啊嘛，系啊，咁所以话喺呢个当中咧，冇嘢嘅，我哋咪自己去睇到话、嗯，哦，如履薄冰啊嘛，咁我唔好咁样去对待别人咯， 嗯， 你慢慢会体会得到嘅，我都系嗰样嘢噶啦，即系。点解当人哋话唔需要嗰阵时候你哦打搅晒，我谂对方咧就舒服好多。 嗯， 咁你咪收线咯。 系系 吓， 咁但系我觉得有一个过程嘅吓，即系喺呢个我哋绝对唔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听完呢位法师讲之后，哇，林阿弥陀佛搞掂晒。系，我觉得一定有个过程嘅。你可唔可以讲下有冇一啲嘅秘诀啦？即系我，但我觉得咧，一定系大家都想学嘅， 系 好想自己咧都抱住一个咁嘅心态，就系、是、人哋对我哋点嘅时候，我系平常心；我哋对人哋点嘅时候咧，都以平常心。 记得唔好去生起嗰个亲恨嘅心， 嗯， 即系唔好亲恨嘅情绪啊！即系好似头先你话，诶、哎，好巴闭咩？我搵份工啫嘛，你使唔使咁样恶骂我啊？咁、嗯、如果有人做一啲咁行为，你只要记得话。佢个恶口，佢个果，佢自己会受翻嘅。你唔使生起个亲恨心、 嗯， 你只要恰如其分做好你嘅本分。但系我系针对紧 cold call 啊、嗯，即系嗰啲打电话去卖嘢嗰啲人。真系如果你嘅电话上人哋话唔使啦，咁你哦打搅晒，咁你就收线啦。所有嘢有个进退嘅，乜、 嗯、 嘢都有个进退嘅。你要懂得几时系退。 系。 咁喺呢个当中系都系一个练习嚟嘅。咁、 嗯、 当然 呢个练习， 当然呢个系一个世间法。 嗯、 但系你讲话我哋心性上嘅嘢咧，点样样去调服自己咧、 嗯？ 我相信要多啲听呢个节目啦、 嗯， 自己诵经啦。如果你话我唔系诵经噶，我系其他嘅教宗教噶，你咪多啲祈祷啊，嗯、多啲同你哋教会嘅人去沟通啊，寻求自己心灵上咧嗰、那个平静咧好重要嘅，同、埋每日要俾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自己时间独处啊。呢、个独处嘅时间好紧要嘅，唔好听电话，唔好睇手机，即系嗰段时间就系静留嚟，去谂翻啊我哋嘅人生，谂翻下我今日一件咩个事干，我嘅反。我唔系谂人哋点对我哋啊，系谂我哋自己个反应系咪过大咧、 嗯？ 自己系咪将啲事情咧，点解成日萦绕我哋咧？要识得放下，接受， 面对。 是你这样讲令我想起最近我跟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一个老板倾开偈，我就说你有没有发觉呢，你的同事拉得很紧，其实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早点放工呢、这个这样时势早点放工你不用理的了，这些事有得他们以重早点放工即是没可能的。那我就说了，他说我们做人不用拉到自己那么紧的，个人现在都是这样的了。的你见面到现在你不敢当做的话，你见面到人家减人工啊，你见面到人家连份工都没买。那么就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了。原来呢其实我们将心比己，即是如果我们人家这样拉到我们这么行的时候，其实我见到有些朋友呢头发都白晒，头发都甩埋，讲嘢又无精打采。但其实他用同样的方法呢对付他的下属的。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呢即是给自己一个心灵上有个调息。反而我不去理会究竟你会不会再压榨其他人。不过我很相信一样嘢，好像刚才廖威法师你讲需要一个独处的时间。如果假设你被人逼到唞不到气，亦都觉得个个人都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廖威法师我就不理三七二十一的了，我都要喝杯咖啡先，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即是我想因为我很相信没人会帮你的，这一刻里面你要帮自己，如果帮自己的话呢就不可以说这个又不得那样又不得、你要决定你这一刻去不去唞一下静一下。 不过你刚才讲起这样东西呢，我最近都有一个的体会，就是我哋嘅中心咧砌紧一个网站，就交咗俾一个年轻人去做。咁你砌好耐都砌唔到出嚟。咁我就佢唔系砌唔到嘅，即系但系嗰样个进程个比较慢些少。 你一咁心急，人都扯行佢唔该到。 我冇啊，我冇啊。咁我就问佢，我话点解咁耐嘅咁样？咁佢就即系俾咗个原因我。咁但后来我就终于理解到啦，因为咧我逢礼拜六打电话俾佢咧，公司冇人听嘅。 嗯， 礼拜日更加唔会有听添啦，系嘛？咁我后来就知道啦，原来佢哋一个礼拜翻五日工嘅，咁、并且咧佢哋准时五点钟放工嘅。咁我就话啊，唔怪得知啦，即系你哋要喺每一个一日做五日，咁、而你接到嘅生意翻嚟系咁多，你嘅人手又有限，咁、你必然系。那個工作 工序就會慢 咗落嚟啦，呢個係可以理解嘅。但我好唔明咧，就係話，喂，而家咧難得接到生意， 這個事實 你梗係快快脆脆噶嘛，你仲堅持一個禮拜翻五日工，你仲係要堅持五點鐘就電話全部熄曬，揾唔到人噶。啊，點解你會咁得意嘅？但係後來我又睇翻下就係。因为他做的事是有水准的。因为他那个网的设计啊，因为那个要求呢他给我设计呢，即是我 ban 了不下即是数百个了已经。不是他不好啊，而是跟我们那个。 想法有点不同了。 是啊，有少少不同，太过商业化他。但他的态度非常之好。他的员工的态度是非常之好。怎样改怎样去 ban 他 怎样做他都会尽量去帮你。 他不是口头上说好啦我们回去想想，不会的，他会很短时间呢再给你东西。再俾嘢嚟嘅，只不过系一路我都唔要，一路都唔得，诸如此类，到后来定咗落嚟啦，佢冇咗影，个原因就因为佢开始有生意入啦，咁但系我就睇到佢系一个重质嘅人啦，咁但系嗰个时间上咧，你可以话佢 time management 冇，点咁样做生意啊？停即系 停 执笠都得啦，系嘛？但系佢唔系嘅。我觉得啊，这个年轻人佢个理想咧，系带到出嚟，让佢嘅员工咧嗰个服务态度，同埋 佢系服务嘅时候系100分嘅， 冇错，完全100分。 总之落班嘅时候就唔该你落班， 你唔好搞咁多嘢，你真系揾佢唔到，你几急都好啦，对唔住，系揾佢唔到就揾佢唔到。 但呢个世间咧，而家喺呢啲公司嚟讲咧，喺香港系蛮少见少， 生存唔到啊！ 但我某程度上呢我是可以接受的。 他生存得到，因为他的网他专门给人做网站的，他的网站做得 很 好、okay、我觉得是真的不是 OK 的，是很专业的。 OK， 那所以我就 真的要赞他的。 那他要接受他在这个市场里面呢他不是龙头大哥，因为他不是那种搏杀型，在工作时间 是搏杀。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当中我是很意外，我是问过 不下数 很多的人说介绍网站。俾我去同我去做个网站，咁有几个好专业嘅人咧，竟然系介绍翻佢。 O、okay, K， 即系咁你就可以知道，虽然佢唔系咩龙头，但系只要系要求有呢个质感或者系有要求嘅人咧，大家都首推你揾下边个啊？ 系 你就系、是、就系佢噶啦。 咁呢个故事咧，自己去谂，其实系。 自己去想这个故事背后那个所谓的 所以你不愁没有生意啊，你明白吗？因为你做得好，你根本就不愁没有生意。 我觉得呢，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呢有不同的演绎的。 会。 啊、会那我觉得不要紧啊，但我很喜欢这间公司，还有没有位啊？好，今天节目时间够晒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健康地球人。